20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邀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5994-3555。 老公他好棒啊，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1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 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疯狂见地。今天直播间请来的一个嘉宾呢，其实给我的这个印象跟一般投资人还不太一样，不是正装出席，而是一个很休闲的一个状态。 是 啊，那他投的项目呢，其实跟他的这种风格也很像，消费升级、文化娱乐体育啊，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资本，叫黑蝶资本。那我们请到是他创始人兼 CEO 孟凡啊，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黑蝶资本的创始人啊，我叫孟凡，很高兴呢这次能够来到见地呢，接受这次的采访，然后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本人以及黑蝶资本的一些故事和我们的一些投资的想法。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黑蝶资本的这个 logo 一个蝴蝶，所以是不是跟这个大家常说的这个蝴蝶效应有一定关系？ 对，是这样的。对，我们当时这个名字是我起的，然后这个 logo 呢也是我自己瞎想设计的 啊。 我当时想这个名字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可以产生蝴蝶效应的黑马项目，所以起名叫黑蝶资本。那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对吧？我们希望有一些这种文化对冲在我们的这个精神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 logo 呢，这个蝴蝶是水墨画的蝴蝶，而整体呢它看上去是一个这种欧式的这种印章的方式。 是 对，但字体呢是布鲁克林字体，它实际上代表的美国街头文化。所以它实际上整个的这个 logo 是一个文化的对冲。那当然可能有些喜欢设计啊，或者经常会看一些这种文化性东西，可能会看出这里面的这个每一个细节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怎么说呢，也是这我个人的一些。 是您亲手设计的吗？ 是，对，是我自己设计的。 你以前是学什么的？ 我不是学设计，就是学金融的。 但是这个是手绘出来的是吗？ 是我自己想的。 哦、okay, 对，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别人帮你实现。 对，是人家会做出来，做成这样的。对对对对对。 很有创意的一个 logo， 让人能够至少过目不忘。 我觉得对于一个现在的资本来说，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和逼格。 个性。 对，因为这个东西。 东西放出去也代表着我们的企业的文化， 是的， 也代表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对， 是的。所以我们投的项目是不是整体上都是年轻人的这种项目，包括创始人也是偏年轻的？ 其实创始团队也不偏年轻了，基本上都是80年左右的。 80年左右， 对对对，都是80年左右，也是三十大几岁的人了。 嗯， 对，但是基本上整个团队的人呢，还都是有一定的外资企业或者海外留学的这个背景。 OK， 对，我们是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未来可能它不再是以一个屌丝为消费主体的时代。 嗯， 那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更多的实际上是中产阶级。那当然可能我们中国的中产阶级会跟欧美以前定位的中产阶级有些区别， 嗯， 就有些人可能他的收入水平没有达到中产阶级应有的收入水平，但是他们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和他们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认可从心里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们在做整个资本的定位和整个核心团队搭建的时候，我们希望迎接的或者说我们希望面对的更是一个未来市场该呈现的一个状态， 嗯， 而不是在这种说面对以前过往的一些市场。当然这可能跟我自己的个人的背景也有关系，毕竟我以前在海外留学过， 嗯，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整个资本的给人感觉还是有些逼格的，不希望人看到起的名字从所有的这种设计感觉这种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气息太重，嗯，或者传统企业的气息太重， 就是这个团队每个人都要看得懂未来，看得懂趋势， 对对对，因为我们实际上目前我们去年做的一支基金还是投早期项目， 嗯， 所以早期项目更重要的还是看眼光， 是的， 对，所以那你对于未来趋势的判断对一个投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我们聊投资之前先聊一聊您个人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个人专访，嗯，那之前您说你的海外经历，嗯， 是 从学习经历来说，您学的是跟投资相关的这个背景吗？ 其实我学的跟投资不是直接相关啊，嗯，我不能算是学金融的，我算是学经济的。 经济学， 啊，对，我本科读的是市场啊， 市场， 对，研究生读的是管理。 Okay. 对，我以前是在新西兰留的学， 嗯， 后来呢工作就在澳洲和新西兰两地就这么来回跑工作了一段时间， 嗯， 对，我是2001年出的国，我出国的时候不算小了，我出国的时候都已经21岁了， 哦， 我回国的时候31岁，实际上在国外待了很长的时间， 是 将就整整是10年的时间， 嗯， 对，所以对于我来说21到31或者20到30对于一个人 黄金十年， 对，非常黄金的十年，我这十年其实都在国外，所以我觉得这十年对于我个人的这种价值观念的塑造，说实话我觉得这十年对我最有用的不是学了什么东西， 嗯， 最重要的就是对我价值观念的塑造， 嗯嗯， 这个比任何东西在这十年里来说获得的都是这个是获得的最重要的一个财富，对， 嗯，那工作经历上在毕业之后在这十年主要是哪个行业？ 我实际上我是这样，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新颖有意思的事儿。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也是各个行业都走 过，比较随性， 对对对，我那个时候想如果有机会我喜欢的行业我都去体验一下，对对，卡拉 OK 也工作过呀，嗯，快餐店也工作过呀，嗯，在国内也做过电台主持人， 哦， 就是这种华语电台，那边对这个要求不严格嘛， 是在国外的华语电台， 国外的华语电台， 那个其实在国外电台都是私有的， 对，没错， 它不像我们 这样，对对对对， 审核这么严格， 对，都是私有，而且它没有什么要求嘛，只要你声音可以， 是， 然后你能够把这个整个的逻辑说清楚， 是 因为我当时主持两个节目，其实那时候年轻啊，当时主持两个节目，一个是主持一个音乐类的节目， 哦， 还主持一个情感类的节目， 哇， 但是那情感类的节目我觉得纯属就是 瞎扯是吗？ 对，就是闹着玩呗， 闹着玩， 对吧？其实这我觉得那个时候所谓的情感类节目跟音乐类节目也没什么差不多， 嗯， 就是接听热线， 对， 别人说一说他的这个经历。因为那时候打电话进来也都是年轻的留学生， 嗯， 而且对于我来说我算是比较年长一些的了， 嗯， 对于留学来说嘛， 过来人， 很多留学生都是高中生出去嘛， 哦，啊， 或者说出去上本科的， 是， 你像我这21岁出去，实际上我是在国内读了一半大学才出去的， 嗯， 对，所以可能也不能说过来人，就多少可能比他们稍微大那么一点儿， 嗯， 主要就是聊聊天，然后之后就放歌呗，反正都是希望往正能量方面去劝呗， 嗯， 因为毕竟在国外生活和在国内是不一样的， 是很孤独哈，有时候 在那个时候啊，首先我觉得出国以前，作为我是一个北京人， 嗯， 北京人在一起从小都会觉得。我是北京人，啊，我肯定未来不会说什么找个外地媳妇儿、外地女朋友啊等等之类的啊。但其实出了国以后，我第一个改变就是我不存在什么北京人或者外地人一说，大家都是中国人。 嗯， 对，我那时候在国外交的女朋友没一个是北京人，对。然后还有就是在那边背井离乡嘛， 嗯，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情感，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情感。 嗯， 可能你们俩走不到最终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那种依赖性是很强的。 嗯， 你感觉。他就是我在这儿的唯一的依靠， 嗯， 所以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其实我曾经 就是有很多在当地发生的恋情，如果回到国内是不可，两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 嗯嗯嗯。 但是他们俩那些留学生在当地发生恋情，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 产物， 对，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感情。那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也挺悲哀，或者也挺痛苦的。两个人从一开始交朋友的时候就知道不会走在一起，或者在好的非常不错的时候两个人分开了，有些人要回国，有些人或者要留开这儿，其实这都是很你必须要面对问题。 是，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留学生来说感情也是挺痛苦，或者对他们来说也是很艰难。 但是你刚才一直在强调一个价值观重新的一个定位，这个价值观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回到国内过后也是带了一个身份上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定？ 我觉得是这样，在国外待时间长了，有一点就是什么，可以让你更公平，或者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待问题。因为你在国外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获取信息和新闻的渠道不是单一的，你会从不同的渠道去获取一些东西，锻炼了你开始用头脑去思考，开始过滤无效信息，自己来判断这件事情到底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这里我们就不说很多很敏感的事情，但是在国外的时候你会去进行一些判断， 自我判断。 对，其实我觉得出过国的人反而更爱国。在国外的时候，当你看到外国的精选，看到外国人的生活，或者你反过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在看到你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中国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也很幸福。 对，就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跟现在投资的这个项目，听起来你的价值观上并没有消费升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领域？ 我觉得是这样，在国外的话就是精神层面的娱乐和消费升级实际上就已经很成熟了。你比如我们黑蝶资本投体育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们现在也是国内在投体育领域资本里做的比较优秀的一级资本，而且我们主要投的还是体育核心， 体育核心， 并不是像什么服装啊、鞋帽啊、或者一些社交啊这些信息啊资讯平台，我们投赛事啊、俱乐部啊、 IP， 对，投这个为核心。但是你会发现在国外啊，这些东西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因为像欧美国家这种体育产业发展的 上百年了哈， 也一个是上百年，二就是他们在从工业时代往后跨的时候，当人家满足了温饱、满足了小康之后，人就会追求这个了。就跟咱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健身房， 就比我们早了上百年对这个追求， 倒也不能说上百年，但是大几十年肯定是有了，对吧？大几十年肯定是有了。你说咱们年轻时候哪有什么健身的概念？ 对， 吃饱穿暖， 对 ，OK 了。那时候能看到的健身器械都是大学的，因为我从小在学院路长大，都是大学操场边上那些铁疙瘩。 对， 当时北京有青鸟的时候，那是奢侈场所呀，对吧？都是明星和有钱人去。但是现在呢，对吧？健身房遍地都是。小初中生都开始去锻炼身材，而且现在我们的审美也逐步在发生改变，像各种 Keep 咕咚啊，然后 Week 瑜伽 Orange Fit Time 整整这些东西，你看人大家都开始对这种有追求，不简简单单是我吃饱穿戴就行了，我要吃什么样的补剂，吃什么健康的产品，我要把身材练成怎么样。还有就像以前我们哪有什么说所谓的话剧，对吧？或者说像这种相声，对吧？像这种小的场所，你看现在你想要去看一个歌剧，或者想要看一个开心麻花的话剧，你可能都买不到票。就这些就是在我们物质水平到达一定基础之上，我们开始追求一些附加的一些需求。那这个实际上相当于什么？我们中国发展到今天，整个社会和国家发展到今天，这是我们该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逐步往前跨进时候该有的一个历史进程。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抓住历史该给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可能十年或者十五年、二十年前，它就是屌丝时代。比如现在印度还是屌丝为王，但是印度迟早有一天发展的话也会进入到中国这个阶段。虽然印度有很多的这种科技啊，或者有很多的这种商业上面的东西比中国要发达，因为它以前是英联邦国家，它英语可能在它当地普及率要比中国基础要好，要高很多，但实际上它整体印度来说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它的穷人还是市场还是始终占大部分的，不像我们现在基本上省会城市和北上广深已经可以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了。所以这个也是通过我们对一个整个的市场或者一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来认为未来消费升级文体娱乐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对， 那我看这块也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喜欢运动啊，我比这种篮球啊橄榄球啊在国外接触，然后也有一些这种行业里的一些朋友啊，是综合的一些原因，然后我们前年开始成立黑蝶资本来做这件事情。 大的行业上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它是瞬时

对吧？怎么来提高冠岛导航的，对吧？怎么来提高或者这个医疗里的这些再有一些科技性东西，对吧？所以它其实这个还是很泛的，但是相互之间也有交叉。你说医疗设备它也属于科技，对吧？但是它又属于医疗领域，但科技也属于科技，它可能科技又富含着很多不同的行业。对，我觉得对一个资本来说，要投哪个行业，一定要想清楚你自己到底有什么，你能做什么。首先从前端来说，你能看得懂什么，你能找来什么项目，那从投后来说，你要知道你能给你的项目提供什么资源，扶持他们去成长，给他们对接什么附加的东西。你只要了解这个了，你才能更好的进行投资，而不是说别人投什么你跟着投什么，你没有你怎么做。这就跟一个人去面试也是一样的， 是 不是谁都会做的事儿，或者谁能做的事儿你都能做，你得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儿再去做。 而且项目之间要能产生化学反应， 当然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正经一个基金要投，还是要投一个闭环，就是你投的 生态圈， 对，你投的项目之间相互之间是可以有协助的，是能够相互之间扶持的，投的项目一加一可以大于二的，这样的话就更有好处。为什么我这么说？你看，其实我们知道像什么黑石啊、瑞银啊等等这些大的国际投行，有很多项目别人不敢投，但是他们敢投。他们敢投，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他们钱多，而是人家资源多呀。 背后资源多。 对呀、啊，人家把整个资源全怼上，钱是用来干嘛的？实际上，钱最终是用来换资源的。如果你都有了很强的资源了，那其实钱，它不就没什么意义了？ 没错， 钱本身是一个我们进行交易的一个中介而已，对吧？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你住房要住有人给你住，要穿有人给你穿，这全世界的商场你全部都免费，那你要钱干嘛？坐飞机直接都免费，那就钱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对于这种大的企业来说，它最重要、它最厉害的壁垒，或者它最重要的核心优势是它资源太多了，它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企业都有过投资，都有过资源。所以随随便便他做什么事儿，他只要把资源往上一怼或者一堆积，这个项目别人做不活他就能做活了。 所以跟孟总聊天，我觉得您给我的感觉更像一个创业者，因为其实投资人本身也是一个创业者， 没错。 所以你身上带有很多创业者的这种激情包括想法，但是我想知道是对于两年前成立基金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刚进入这个行业开始学着做基金，是不是？ 是这样，我以前就是做金融的， 但是投资吗？ 是投资 啊、哦，也是投资。 对，是产业投资。 产业投资， 对，就是投比较大的。 不是早期项目。 不是早期项目，对。 所以成立这个基金过后，我想了解，就是说，在募资这个阶段，因为当时15年应该是属于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去融资的一个环境下，用什么去作为标签拿到了这样一个募基金或者说投资， 就是拿到了第一支基金， 没错。 对，我们实际上是这样，我的第一支基金的 LP 是我的朋友，也就是应该严格是这么说，我跟我的 LP 以前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我从我以前在安邦金融保险集团工作。 Okay。 我从安邦离职出来之后呢，我自己创业。那我最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是他们刚来北京啊，然后他们是做传统行业的。然后他们也想在一些新兴行业做一些布局啊。当时那时候来北京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啊，也没有太多的人际关系。我是通过我一个朋友，他是这个中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律师啊。然后我是通过他认识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就上一个基金的这个 LP 的。 LP。 对，当时我跟他们见面，实际上是我是一个创业的身份跟他们去聊的。 哦。 对。 融资吗？是因为？ 对，我当时拿着项目跟他聊融资。但是后来就是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就是大家可能沟通成本太高，因为毕竟传统企业跟新兴行业它之间的观念差得太远， 是 他不理解或者说他很难接受我把钱投给你没有任何保障，只等着一群人去做这件事儿，成了就成，不成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我们自己做了，啊，自己做了以后做的也还比较不错。我们做的是一个 P2B 的一个平台，后来卖给了一家信托公司，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机构也在互联网金融这块布局嘛，但我觉得我们卖的还是比较敏捷的，就是在这个行业到达一个比较紧张或者比较敏感的时候，我们就卖掉了。那次虽然我们没有合作成功，但是我们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一直经常有沟通。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新兴项目或者有一些想法，总会问问我，然后听一听我的意见和建议，我也会经常帮他们出主意。我这次做就是我们做黑夜资本之前呢，我实际上自己也做了一段时间自己做天使投资，但是我那时候是觉得个人投资太难， 因为你没有品牌价值，你吸引不到好的项目。 没错， 除了这点以外，就是即使你找到了项目，通过什么朋友啊渠道啊，你找项目，你也会发现你个人很难做投后管理。 嗯， 你没有，你个人资源能有多少？ 是， 而且投后管理除了扶持帮助以外，你还要给他去做下一轮融资吧，你说你个人去给他做下一轮融资，所以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呢，又有一些朋友嘛，大家也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当时我上一轮的 LP 呢，就是也是那个朋友找我，你说，哎，他说一直有联系，说那个时候你创业没有投你，那现在你有没有一些想法，我们一起合作，或者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后来当时大家就一拍即合，说那我们来做支基金吧，我们一起来投资做这些事情。我做这个基金其实也相当于创业，那后来我们就一起做了这个事情。 领域上是跟着你的这个， 对，是跟着我走 去走的， 对，是跟着我走，对，我来。 所以他根本没有去选择和指定我要投哪个行业。 没有没有，他是完全就是他就是出资方，然后完全是由我们来做。对， 所以从前年到今年这两年啊，应该一年半时间、 嗯， 目前大概投了多少个项目？ 我们现在投了，我们其实投的不多啊，因为我们是前年年底才， 哦、那就一年差不多时间， 对，就是一年的时间 的时间， 对，再加上七七八八的，所以总共的投资时间其实也就是半年， 嗯， 总共真正的投资的时间， 因为前面要有准备， 对对对，还有很多事情啊，对，所以我们去年到现在总共投了15个项目， 十五项目， 对，五个项目 ， 五个项目 都是天使轮的， 都是天使轮， 都是天使轮， 我其实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嗯、 啊，我没有。说得一个项目就去投， 嗯， 我还是说我还是有一些战略，就像你说的，做基金也是创业，我还是想把这个投资步调包括投资项目啊做 节奏打好， 对对对，因为我不想说投就是投， 嗯， 我希望在投项目的后面是能够给项目做一个搭建，就这个项目搭起来，它可能独自是一个项目，但他们搭起来也是一个楼房。 其实投后管理在您看来应该会比前面看项目投项目要 更重要， 时间花的更多， 对，就是你在投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就要思考投后的问题，你不思考的话这个未来的问题会更多，对，一定要想之后你要怎么办，要这个项目进来以后除了项目本身，你是不是能够让它在加入黑蝶的这个群体的时候它能够获得更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它又能给别人提供东西，所以我们去年投了5个项目，到现在还都不错。 所以昨天这几天我们就听到有一个消息，就是你们投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下一轮了。 对，我们投的城市传奇，它是现在民间最大的一个篮球赛事。 嗯， 对，现在它也在，他们现在有3个赛事，一个城市传奇精英、 嗯、 城市传奇公开和一个叫全高联全国高校联赛， 嗯， 这个赛事。然后这一轮是就我对这个项目就是这样，我挺自豪的，因为这个项目现在来说是黑蝶资本投这几个项目里跑的最好最稳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嗯、但是它反而不是一个互联或者说互联网那么重的一个项目，是不是？ 现在咱们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互联网已经成为电和水了，在过往的时候 只是工具， 对，你还可以说它是一个新兴的东西要怎么怎么样，但现在互联网是一个必须的东西了，你如果再跟人说概念我互联网项目， 没错， 什么200-300万我给你钱做个 APP 这种项目不要去看了，没有任何价值，现在必须是实体跟互联网衔接， 所以现在很多反而是传统转型的一些互联网的这个创业者 相互融合、 啊、 互联网也别瞧不起传统， 是 传统也必须接受新兴事物、 嗯、 就是这样，大家必须得结合在一起，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如果你抱着老思想永远不接受新事物不行，但是如果你老想着天上，对吧，每天注册用户多少 UVPV 对吧，一个转化没有一分钱挣不来，天天靠烧钱，那也肯定不行。 所以消费升级消费的场景更多还是在线下，在传统端，而互联网其实是帮助它升级的一个工具，一个。 其实我是这么来定义消费升级的啊，我觉得其实消费升级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技术方面，一方面是价值观念方面。技术方面是什么？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手段实行3个要点：社交、电商和搜索。其实就是 BAT 干的事儿， 没错， 其实就是 Facebook、Google 和亚马逊干的事儿。其实这就是互联网技术最核心、最底层的3个工具或者3个最有价值的东西， 没错， 就是社交，快速社交了，我没有地域限制了，我跟谁都能聊得来。搜索，通过大数据，我可以检索很多我想要的信息。电商，我可以快速扩充去卖东西。其实这就是它技术上面的升级。那对于传统行业来说，我给我的用户提供了一个社交平台， 相互之间可以沟通，我也可以快速通过网络来获取用户的反馈，对吧？搜索帮他们快速去检索他们想要的精准的产品，对吧？包括他们想要去我们让企业给提供的更多的有价值的服务啊之类的。那么电商这就不言而喻了，就是我除了我要用高成本在线下开实体店以外，我在我的店面可能覆盖几公里以外的有很多无法覆盖的人，可以通过网络端，通过电商来购买我的产品，对吧？那这个就是线上线下结合。那以后可能实体店更多的是这种这种体验感啊，这种所谓的这种娱乐感啊，或者这种综合跨界店啊会更强。那说到这个我就说到另外一个，就刚刚我说的，除了技术就是一个价值观念。当我们消费升级的时候，我们卖产品的时候不再简简单单，比如打个比方，我们卖这杯水的时候，我们不简简单单就卖的是这 water， 对吧？卖的水，买这瓶水的时候，实际上你买的可能是某一种价值观念，某一种生活方式。你看这个市场上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产品，为什么很多人没钱非要去买苹果，对吧？一个月挣四五千，那一月工资可不够一苹果钱，为什么非要买？难道真的是苹果就好使吗？也并不一定，它确实有科技上的优越点，对吧？但是有些人为了买这个就是要一个 身份认同， 对，我的身份认同感，我要这个东西。其实这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升值。那现在很多新兴的一些传统行业的人就懂得做这个，就是我在做产品的基础之上，我要赋予它定义， 做逼格， 对，我要赋予它内涵， 是， 对吧？你咱们在这里举个例子啊，我从来不怕得罪人啊，就算让他们听到了我也觉得无所谓啊。你比如西烧肉夹馍，对吧？我觉得它的消费端做得不错，你不吃我西烧肉夹馍你就不是互联网创业行里大军一员，那这就是个标签，你想要拿这个标签你觉得认同你就吃吧。但是我觉得这是它的升级端，但是消费端我并不认为他们的食品做得好吃，对吧？我觉得如果你是做餐饮的，你还是要在餐饮上下功夫，你的东西到底好不好吃，性价比到底高不高，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这能决定你走多远。 当然了，对吧？我们又说黄太极确实做得很棒，对吧？他们 CEO 对吧，好像确实很厉害，做了很多的营销，可是你在做升级的时候你忘了最核心的，你的支柱是你的产品。如果你的产品做不好，你一时风光之后你就很难再持续了。所以消费升级分两端，你的消费端一定要做好，你的产品要过硬。传统就是比价格、比材质或者比这个用料等等等等，除了这一端你做好之外，在升级端你也一定要做好，就是你要懂得如何给自己做品牌，如何做包装，让你的顾客成为你的粉丝，他们认可你的这个精神，认可你的价值观念以后，他们自然会自发的帮你去宣传，这就其实再换句话，不就是做宗教吗？ 没错， 对吧？宗教其实最厉害的，他就拿精神就能抓住你，你就愿意为他去奉献各种东西。所以说，你要能抓住消费者的精神层面，让他成为你的铁粉儿啊。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好音乐 FM 959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现代联电高超 4S 店总经理白建伟。好音乐九五九电台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3月25、26日在房山加州水郡隆重举行，我将携北京现代联电高超 4S 店的伙伴们在现场恭候您的光临，我们不见不散。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梦想，念的远方，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爱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是我跟对谁呼唤。 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鉴定， 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所以您刚才聊到这个消费升级，其实已经谈到了涉及到了创始人他在做这个领域的创业的时候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呢。最后其实就是可以想请您归纳一下，因为现在这个领域的，特别是像我们刚刚聊到，我们也有很多基于社区场景的，同样也是消费升级的一些创业者。那这个领域的创业者，您觉得如果他没有这种非常扎实的这个行业的传统经验的话，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领域消费升级的一个比较合格的一个创业者？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所有创业项目可能在人，他每一个人不可能他八面玲珑，对他什么都懂， 对 不对？所以如果作为一个项目，作为一个 CEO， 他首先要明白自己有什么，而且最重要是他要有本事找到可以跟他有互补的合伙人，这个很重要。 找人， 对，一个团队是不是健全，你有的他没有，他们有的你有，对吧？这样大家在一起干事儿。当然你首先你手里要握着一些核心资源，因为说到底是做生意， 是， 对吧？人都是有原始需求的，或者说不要去考验人性，对吧？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对吧？天下往往，名利，对吧？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你最终还是手里要握着核心的东西，你要能有把控性，然后你再搭建一个科学健全的团队，然后相互之间有弥补，再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对于任何创业项目都是这样的， 我们在投很多项目的时候也会帮他去考量你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帮你去弥补，那我们一起去寻找。而且真正好的 CEO 其实在管理上面确实挺体现的。我们常说的是将才和帅才，对吧？将是可以带兵打仗的，但是他没法统整全局，他不知道如何做战略，不知道怎么布控部队，这是不行的。帅才在这一点就要比将才厉，他可以控制大将去打仗， 站在那儿就不一样。 对，他控制的将告诉你你应该往哪儿打，怎么打，而将才去执行的。所以作为 CEO 一定必须都是帅才，你光是将才是不行的。我们看到实际上这市场上很多创业者，这 CEO 他是一个很好的帅才，但是成为将才光这一个台阶的上升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在挑选投资项目的一个标准，一定要选帅才的创业者。 对，他的眼界、眼光、格局，对吧，他的甚至他的气场，对吧，包括他的沟通能力，对吧，他的理解能力等等等等，他都要能够。有些人才你光你简单跟他去聊天，他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些东西。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你听他对一个事物的阐述，他的逻辑性，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对吧，包括他跟他身边的人的接触时候的这些方式方法态度，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我又得夸了啊，我们那么多项目又得夸我们城市传奇的创始人周一帆了。他是88年的，很年轻，但是我很看重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懂体育，虽然搞体育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学识的，没什么学问，不是 更没学过管理， 不应该说没什么学问，是没什么学历，根本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没有接受过什么系统的高等教育，对吧。但是我觉得市场或者实际的实打实的真干对于一个人来说更磨练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利用很多方式方法去给自己的项目提供支持。因为他刚开始做城市传奇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十九二十的小孩， 这么早就做， 对，然后一直坚持做了10年。其实这中间很有可能就会死掉，他自己又没有什么钱，他如何去扶持？在这里他能够找到红牛，找到很多资源扶持他去成长。其实这不是说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是 都是通过他自己的思维和他的能力去沟通去获得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很厉害。我认识他时间不短了，但是我们在投资前没有聊过什么项目上面的东西， 都在打球了 打篮球或者一些说一些别的东西。但是我们第一次跟他沟通，我听他去做项目介绍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和我平常以前认识他完全不一样。当他说到他的商业计划和他的想法和他的很多判断的时候，我觉得哇，非常的棒。当然现实也是他现在逐步做到这现在这个地步等等。我觉得像这样的人才啊，就是这种帅才，能够带兵打仗，能够带领着将，能够布控全局，能够往上走的人真的不多，真的不多。 所以其实投资人在做投资管理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能帮你从将才而变成一个帅才，而是说我帮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对接资源，让你成为更好的一个帅。 那有些人可能他有这个天赋，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他还需要去一些挖掘，那我们也会帮他去帮助他去做一些，帮他去提供一些支持啊，或者也会推荐他们去上一些课啊等等。但是其实做早期投资比做就是越往后啊，其实可能会越简单粗暴。 是的， 越往前其实越细越麻烦越难做。 嗯， 因为往后的时候项目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对吧？商业模式也成型了。法务、财务、政策，对吧？怕就是 理性投资就行。 一进场，对，一判断 是 行不行， 拿数字说话 都很清楚了。但在早期阶段，你什么都没有啊！你让他出个财务数据，那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呀？完全就是看未来，完全就是对人和发展的判断。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做早期投资人来说，也挺考验的。你说你完全能看懂人性吗？你也不敢100%说。你能完全知道他确实是怎么样吗？所以有时候有很多人说，我们一上来老爱问什么星座啊、血型啊、属相啊，对吧？人身上就你们这还聊这个呢，怎么感觉跟侃大山聊大天似的？但其实这些都是统计学，我们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些 多维度的， 对，这些点去多维度了解这个人到底性格是怎么样的，对吧？通过不同的现象，那我们光星座是一个条件，血型又是一个，属相又是一个，再了解大概他的属相、他的性别，对吧？成长的环境、做过什么工作， 不能说百分之百，但七七八八大概你就对这个人有一个了解了，大概他适合做什么，能做什么，他适不适合做现在这个事儿，对吧，他的各方面的东西可能就会好很多。 最后给今年17年站在这个节点来给我们的消费成绩或者说这个大的领域的创业者一些建议。 机会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能太盲目。你就看像前几年的时候影视行业火，一说影视行业要怎么怎么样了，前年大前年的时候开始有一堆人啊开始就围绕着影视行业去做什么摄影棚啊，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啊，什么小镇啊，什么摄影的或者文化 民宿啊， 小民宿还不是，就围绕着影视， 啊，影视的， 对，影视行业做了很多这种像什么专门给你提供拍摄的影棚啊， 是小镇， 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啊，上哪个工厂又做了一个什么，你可以在这儿做棚啊什么，啪出来一大堆，但是哪有那么多内容啊，对吧？哪有那么多内容让你来做呀？做了那么多，你来回来去不是横店还是我们最熟知的吗？中央电视台河北涿州外景地还是比较用得多的嘛。有的时候很多创业者自己项目不错，你干嘛不投我呢？我项目能赚钱啊，对吧？或者说觉得这个投资人不懂，投资人不是说你的项目赚不着钱，他们其实有时候讨论是没在一个频道上，相互不理解。你的项目一年能赚几百万，或者未来做大的一年能赚几千万，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说，我们投的是你个人身家，这是能做上上亿的项目，有爆发能力的，未来能退出的，我不是跟你合伙做生意，这是两个概念。有些人我觉得，哎，我项目不错呀，我现在一年几百万呢，对吧？我这一分，我一人一年一百万呢，这个是不错，你这个自己做挺好，对吧？那饭馆也都这样， 对， 对吧？但是这个不是资本要投的，资本有的资金有年限，它要在短时间之内，你这东西有爆发性增长的，几倍几倍的增长的。我们投城市传奇，半年时间就涨四倍，你要有这样的爆发能力。这个才是资本要看的，所以有的时候资本跟项目沟通之间，两个人其实都没在一个频道上，你知道吧？就资本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投资人也到最后应该跟他们说一下，说不是你的项目不好，是你项目针对于我们要投资偏好来说，我们不是我们要投的东西，然后这是一个大范畴啊。那我对于做消费升级的这些朋友的建议就是，一个是刚才我说过的，就是你的消费端要做好，你自己要是生产什么产品的，你的产品一定要过关，对吧？然后你再去考虑怎么包装，怎么营销，怎么做文化，怎么去做概念，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二就是要切分点，虽然现在国家有出政策，有出很多东西，你一定要明确这事儿到底能不能做，而且分清楚你是有投资价值的，还是有做生意价值，这是两个概念。不是所有的生意都有被投资价值，想清楚。如果你这个事儿可有做生意的价值，就好好做，别去找什么资本，到时候还打击你的信心，对吧？弄得你还感觉不高兴。你要觉得这事儿可做，找根儿几个合伙开一个就完事儿了，对吧？别非那么复杂。你要真有本事，众筹一个也行，因为现在实际上消费时代，很多人手里也有钱， 是 愿意又是会员又是老板。那就找人众筹，但是资本去看项目还是有很明确的投资偏好的，必须这个事儿是有爆发性的。所以如果你创业，你想清楚这个，你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有爆发性？ Okay. 你也想清楚爆发在哪儿，然后你再跟这个投资人去谈。我觉得细的也就没什么了啊。但是因为所有创业它都有它还是有共性的，对 的。 我也没法给他们意见说现在哪个行业一定是最好。对吧？但是我觉得哪个行业现在都有可再重新消费升级的机会，因为整个我们现在国内的经济的传统商业都在发生改变。你像海澜之家，以前是，现在海澜之家是那个他的二代来执掌了。你看，从他的这个广告，从定位风格都发生改变了， 其实不一样。 对，这就是区别了。咱们再说这个，你看这个链家和我爱我家，明显现在链家就要比我爱我家跑得快多了。整个团队全都发生了改变，从广告定位，你看链家现在，赞助什么欢乐喜剧人，找开心麻花啊这些喜剧人去做广告，岳云鹏什么的，你就发现他们整个的调性全改了。所以这就发现什么，就是传统行业现在都在发生改变，你必须得去接受。所以我觉得创业者，你可以思考你在你的这个领域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进行深入改造的，

白的月亮爬上树梢，晚风吹莺儿飘，团团心事谁知道，火火的歌谣常能开无散了。